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，老爹为什么要叫老爹呢？是因为当时作为乐队主唱的迪克牛仔已经30岁了，而乐队的其他成员呢是17、18岁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们为了损迪克牛仔，表示他们非常的年轻，然后就给迪克牛仔起了老爹这个绰号，就是隔壁的老伯的意思。一起来听这首《老爹》。